更是使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就在今年8月1号，国家医疗保障信息平台西藏平台正式上线，实现参保人员跨省异地就医住院医疗费用直接结算， 在区外区内都是一样的，解决了老百姓就是最后一公里的问题，使咱们的参保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进一步提升了。 就业是民生之本，西藏不断创新形式，多措并举促进就业，大学生创业启航行动等计划累计兑现高校毕业生创业补贴1亿多元，对自主创业提供全过程服务。高校毕业生基层成长计划开发基层公共服务岗位2.19万个，引导毕业生基层就业，同时还在援藏省市建立了17个西藏高校毕业生区外就业服务联络站，为毕业生提供岗位推介等服务。藏族大学生白马曲珍去年从天津农学院毕业后不久，就在湖北黄石市实现高质量就业。今年3月，曲珍代表公司回到西藏，开拓负责草原生态修复项目。 出去，然后把那些技术都学好，然后再回来为家乡的发展自己付出一些能力，也感觉也是挺好的。 教育关乎今天，更关乎未来。旧西藏没有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文盲率高达95%。而今，无论城市乡村，最美的就是孩子们的校园。在位于金沙江畔的西藏解放第一村岗托村，这两年在国家改善薄弱学校等政策的支持下，村里的小学、幼儿园翻盖一新。 我们学校能跳舞，还能唱歌，有很多的玩具，能有滑梯。我学校很漂亮。 党的18大以来，国家不断加大投入，今天的西藏已建立起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特殊教育的现代教育体系。西藏县域义务教育实现基本均衡发展，义务教育巩固率95.03%。教育的长足发展正在为西藏的明天积蓄能量。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发布会，国家统计局介绍了前7月我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从生产看，工业持续增长，1至7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两年平均增长6.7%。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1.5%，两年平均增长13.1%。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20.7%，两年平均增长14.2%。新能源汽车、工业机器人等新产品新业态迅速增长。再看需求，投资平稳增长。1至7月份，投资同比增长10.3%，两年平均增长4.3%。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继续加快，销售保持增长。1至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0.7%，两年平均增长4.3%。日常消费类和升级类商品销售增势良好，同时就业保持稳定。1至7月份。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到822万人，全国调查失业率平均为5.2%，其中25至59岁人口调查失业率为4.2%，低于宏观调控预期目标。 7月份国民经济延续稳定恢复态势，生产、分配、流通、消费循环呢在改善，主要宏观指标呢会保持在合理区间，发展质量会继续的提升。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执行天舟3号飞行任务的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已完成出厂前所有研制工作，于北京时间2021年8月16号安全运抵文昌航天发射场。长征7号遥四运载火箭将与先期已运抵的天舟3号货运飞船一起按计划开展发射场区总装和测试工作。执行神舟13号飞行任务的载人飞船及运载火箭正在酒泉发射场按计划同步开展各项准备工作。目前，两个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参试各系统正在全力开展任务准备。 本台今天播发国际锐评：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向世界转嫁危机，美国抗议真相之五。锐评指出，美国为市场注入的天量流动性正不断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全世界人民都要为此埋单。目前，美国正向全球输出通货膨胀， 美元流动性泛滥是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重要推手，给不少国家企业生产经营及民众生活带来压力。同时，美国滥发货币给各国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不确定与不稳定，导致国际金融市场动荡。瑞平强调，当前全球人民已饱受疫情之苦，美国滥发货币给世界各国带来额外的经济和社会压力，也对世界经济安全造成更大隐患。全球第一货币滥发国让世界苦不堪言，他理应采取更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为全球经济复苏做出贡献，而不是以邻为壑。 连日来，各地从严从紧，落实落细各项疫情防控举措，遏制疫情扩散。 昨天起，江苏扬州对重点地区和人群启动新一轮核酸筛查，目前已检测132万多人，其中6例阳性，5例来自隔离人员，1例来自封控小区。扬州正对全市开展大规模消杀活动，尤其对公共卫生设施等加强消杀力度。南京市已连续3天无新增本土病例，江宁区路口街道昨天起由高风险地区调整为中风险地区，至此南京市已无高风险地区。南京市还启动了12至17岁人群首针次新冠疫苗接种。今天起，河南商丘市开始第4轮全员核酸检测，为避免人群聚集，社区采取分时段分绿码黄码间隔方式对居民进行核酸采集，预计17号完成。 对这个红码和重点管控人员、居家隔离人员进行上门检测，既不落一户，又能安全稳定地做好。 目前，湖南张家界市对所有社区仍进行封闭管理，社区对居民实行网格化管理，为特殊困难群体分类建立了台账。 对特殊困难群体这一块，我们特别安排了我们的那个医生，他们就是上门服务，然后我们的志愿者是随行的。社区一起就是做一些关爱的，或者是心理疏导啊，这些就是让他们感觉到不恐慌。 昨天，新疆亳州阿拉山口市口岸地区发现3名无症状感染者，目前流调工作已在紧张进行中。今天，亳州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阿拉山口市已启动第2轮全员核酸检测，对重点区域实施封闭管理。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报，8月15号0至24时，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51例，其中境外输入病例38例，本土病例13例，新增无症状感染者20例，其中境外输入17例，本土3例。截至8月15号24时，现有确诊病例1938例。截至8月15号。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18亿6292万8000剂次。 日前，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对贵州省政协原党组书记、主席王富裕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 经查，王富裕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目无道德法纪，对党不忠诚不老实，阳奉阴违，搞两面派做两面人，处心积虑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8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品礼金，多次接受私营企业主安排打高尔夫球，乘坐私人飞机，在组织人事方面违规为他人谋利，在组织谈话时不如实说明问题，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利作为攫取私利的工具，通过民间借贷获取大额回报，生活奢靡腐化，道德沦丧，家风败坏，利用职务便利和影响力，在工程承揽、土地开发、企业经营等方面为他人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直至退休后仍大肆收钱敛财。王富裕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犯罪，且在党的18大后不收敛不收手，甚至党的19大后仍不知止，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王富裕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 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商务部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吸收外资6721.9亿元，同比增长25.5%，其中服务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9.2%，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东盟实际投资同比增长均为46.3%。今天北京冬残奥会迎来倒计时200天关键节点，目前北京冬残奥会所有竞赛场馆和非竞赛场馆无障碍设施建设都已达到了赛事标准，引进的国际残奥委会教育材料《残奥价值观教育中文版》已向全国2700多所奥林匹克和残奥教育示范校、特色校赠送近20000册。14运会和残特奥会火炬传递仪式在西安举行，西安站火炬传递起点设在西安城墙永宁门广场，终点设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丹凤门广场，全程约5.3公里，共有100名火炬手参与。历时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于今天结束，广东、广西、海南等地渔船恢复生产作业。伏季休渔制度是我国目前最重要的渔业资源养护制度之一，休渔期间除钓具外禁止其他作业类型生产。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发行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金银纪念币一套，该套金银纪念币共2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纪念币体现了民族团结之花开遍雪域高原，也展示了西藏日新月异的巨大变化。百集文献纪录片《山河岁月》今晚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和纪录频道播出第25、26集。第25集《白山黑水的记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历史。第26集《为真理而斗争》讲述了中国共产党人追求真理、献身革命的故事。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15号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总统加尼前往他国。塔利班方面16号表示，目前喀布尔形势稳定，塔利班武装人员正在维持当地治安，民众可以继续日常生活。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15号晚宣布，由于在喀布尔的阿富汗安全部队已放弃职责四散而去，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喀布尔市内，在阿富汗的战争已经结束。驻喀布尔的大使馆人员、外交使团和在喀布尔的外国公民不会有危险。阿富汗总统加尼当天宣布，为避免流血冲突，他已离开阿富汗，不过他并没有明确表示已经辞职，也没有说明去向。阿富汗塔利班分管政治事务的领导人巴拉达尔15号晚发表声明说，如何有效治理国家、解决阿富汗人民面临的问题、满足他们的愿望才是真正的考验，而考验刚刚开始。据正在喀布尔的总台特约报道员观察，目前喀布尔总体比较平静。15号白天，美国紧急将使馆工作人员撤离至喀布尔国际机场附近，使馆内的美国国旗已经降下，使馆院内升起黑烟。一些消息人士说，这是美国外交人员在紧急销毁敏感文件。美方15号晚发布声明说，为协助撤离，未来48小时内将再增兵1000人，使美军在喀布尔的兵力增至6000人，主要部署在喀布尔国际机场。16号，喀布尔国际机场的商业航班已停止。据阿富汗多家媒体报道，16号上午有民众涌入机场，希望登上飞机。美军士兵朝天鸣枪，试图阻止民众，至少有5人在混乱中丧生，但还没有明确消息显示这5人是死于枪击还是踩踏。俄罗斯外交部16号发布消息称，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将于17号与塔利班代表会面。俄罗斯暂时不急于承认塔利班为合法政权。伊朗外长扎里夫15号表示，随时准备继续向阿富汗实现和平提供帮助。巴基斯坦方面表示，在寻求政治解决阿富汗问题方面，与国际社会保持同一立场。20年前，美国发动了阿富汗战争，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20年来，美军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屡屡导致阿富汗平民伤亡。数据显示，阿富汗已有3万多名平民因美军带来的战乱死亡，受伤人数超过6万，约1100万人沦为难民。今日俄罗斯网站援引英国专家的话报道说，美国为阿富汗带来了破坏和动荡，阿富汗当前的局势显示出美国霸权的彻底失败。 多国人士反对将新冠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指出美国的相关政治操弄体现了明显的双重标准，是在有预谋地抹黑中国。 关于美国德特里克堡生物实验室的消息是美国媒体在2019年报道的，援引美国官方发布的消息，实验室被关闭，发生了泄漏等等。我想强调一个事实，美国是唯一一个阻止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的国家。中国和俄罗斯的实验室可以接受检查，然而美国的实验室里发生了什么，全世界没人知道，因为任何人不被允许去那里进行调查。 我认为美国的主张可以被定义为胡言乱语，甚至比这更糟糕。他们有预谋地制造对中国的怀疑和猜忌，美国有能力制造病毒也会考虑去这样做，所以他们认为别人也会这样去做。我认为这是完全没有道理且毫无意义的，这体现了美国的虚伪。他们随意指责任何他们想指责的国家，然而他们自己却不接受检查。他们傲慢地自认为凌驾于全世界之上。埃及前驻华大使阿里西夫尼表示，部分西方国家的根本目的是要激起舆论对中国公布疫情信息透明度的怀疑，进而影响中国的国际形象。全球关键性问题被政治化已经成为一种痼疾，世界正饱受这种困扰。美国等部分西方国家的做法在国际社会制造了一种相互猜疑的氛围，长此以往，世界为抗击疫情所做的努力将大打折扣。 截至北京时间今天16点，美国累计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超过3667万，死亡病例超过62.1万，上周新增病例超过91万。过去一个月，全美新增确诊病例数迅速增长。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院长柯林斯15号表示，自7月初以来，美国平均每日新增确诊病例较7月初增加7倍，8月至今的累计病例已经超过7月的总数。美国卫生与公共服务部公布的数据显示，14号，美国儿童新冠肺炎住院病例达到1902例，占现有住院病患的约2.4%，为疫情爆发以来的新高。围绕学龄儿童开学后是否应当戴口罩，美国多州政府与当地学区争执升级。佛罗里达州、德克萨斯州和亚利桑那州州长禁止强制戴口罩，多个学区则要求所有人在学校必须戴口罩。佛罗里达州政府威胁将扣留强制学生在校戴口罩学区的经费。日本15号报告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17832例，目前累计病例已超过114万。16号，日本全国的重症患者达到1603人，连续4天达到新高。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根据海地民防部门15号公布的消息，14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297人死亡，至少5700人受伤，目前仍有很多人下落不明。地震还造成约1.36万栋建筑被毁，当地多个城镇遭到严重破坏，一些城镇几乎被完全摧毁。据美国媒体报道，从当地时间13号下午到15号下午，美国芝加哥、纽约、费城这三大城市发生了多起枪击事件，共造成12人死亡，60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一名7岁女童。芝加哥警方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芝加哥市已经有超过250名儿童遭枪击，其中32人死亡，因枪击死亡的总人数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了约1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再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刚才播送的是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节目，接下来请听新闻广播的节目。 亲爱